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是否感觉到生活的善变？ My mom always said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get. 你是否感觉到人生的迷茫？ 他好像在哭啊！ 你是否也偷偷的想去往稻城？ 我偷偷的告诉你，有一个地方叫做稻城。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一起去到那里，看蔚蓝的天空，看白色的雪山，看金黄的草地， 开一场秋天的童话。 现在，让我们甩开这繁杂的世界。 Life is not always what one likes. 一起做一回追影者， 唱一曲《霸王别姬》。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谱一首《云图》。 That's it, the music from my dream. 回到那芳华少年， 领了军装一定要照张相寄回去，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你当兵了。 做一回喜剧之王， 努力奋斗。 当幸福来敲门 ，You got a dream.You gotta protect it. 我会永远记得那个追逐电影的少年。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追影者》。 我是主播刘洋， 我是主播赵楠。 不知不觉间，夏花已代替了春红，期末也送走了期中。我们在一个又一个季节间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答案间辗转。而作为追影者，我们当然也要与一部又一部的好片相遇，于片头处屏息凝神，于结局处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这倒不一定，因为一些电影在结局处并没有给全片画上圆满的句号，而是在观众心里留下了大写的问号。哪怕是按理应该在片尾揭晓答案的悬疑片，有时也不是以句号谢幕。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欣赏几部结局是问号的悬疑电影吧。说起问号，自然而然就会想到答案是未知的，结果是不定的，就像硬币的两面，正反都有可能，盒子里的猫生死无法确定。这正如电影《彗星来的那一夜》所讲述的，在无尽的时空中有无限的可能。现在就让我们走入那个彗星划过的神秘夜晚吧，看看有什么正在悄然改变。 影片开场，一颗彗星划过天空，正在给男友凯文打电话的女主角艾米丽的手机屏幕突然震碎，接着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艾米丽在饭桌上听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对话，房子突然停电，一片漆黑中突然有人粗暴地敲打房门，屋子门口出现了不知姓名的纸条，抬头一看，发现了对面正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房子，里面的自己正在做着和现在自己同样的事情。 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慌了神，他们用掷骰子，拿着做了标记的荧光棒等各种方式来标记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隐瞒彼此的秘密，有些人愧疚，有些人懊恼，甚至还有人想着去对面房子干掉里面的自己。所有的人都以为此时出现了两个平行空间，但 但负责记录标记的艾米丽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当大家自报家门，拿出不同的代表物时，所有人才意识到平行空间不只有两个，他们的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一个平行空间。而今天晚上，他们已经进行了无数次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在这所房子外面有数不清的平行空间，数不清的房子。随着真相的水落石出，他们之间的信任也荡然无存。八个人之间，空间与空间之间已经从洞口变成了动手，变成了真正的暴力，真正的自相残杀。在一片混乱中，艾米丽走出房门，在漆黑的夜里，她发现了无数个一模一样的房子和一模一样的自己。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回不去曾经所在的那个房子，于是决定进入一个最和谐的房子继续生活。他精挑细选了一个房子，在这里大家其乐融融，没有停电，没有争吵，没有暴力。他将这个房子的艾米丽打昏藏起，混入其中，享受着难得的融洽。第二天早晨他醒来的时候，一切似乎都还是那么美好。丽正在做早饭，那个绿色的杯子还没碎，一切都是他想要的。可就在这时， Kevin 接到了一个电话，影片也随之戛然而止。是谁打来的电话？是艾米丽吗？是哪个空间中的艾米丽呢？此时彗星走了吗？平行空间消失了吗？之后的生活会怎么样呢？这一切的疑问，影片结尾都没有给出答案，而是让观众在问号中回味思索着整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摄像机随着女主角艾米丽的视角推进，呈现着艾米丽看到的画面和她忽视的细节。跟随艾米丽，我们发现两个平行空间的存在，又随着蛛丝马迹发现了有无数个平行空间的事实。我们看着空间越来越多，朋友却越来越疏离，看着所有人争吵猜忌，人性中自以为是、易怒、愚蠢等缺点一一暴露。当艾米丽进入新的空间，我们本以为故事会画上句号，但神秘电话又打破了表面的平静，让我们在困惑中不得其解。 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叫 Coherence， 直译就是相干性，指的是物理学中波与波之间相互干涉的现象。这里涉及到一个常听到的理论，薛定谔的猫。关在盒子里的猫有两种状态，生和死。在盒子被打开的一瞬间，对于这只猫状态的看法又衍生出两种理论。一种说这只猫只会有一种状态，要么活着要么死了。另一种理论说这只猫并没有选择生或者死的任意一种，而是这两种状态同时存在于宇宙中。一个时空里的猫是死了的，另一个宇宙里的猫是活着的，只不过这两个时空在很短的时间里退相干了，因此它们不会交叉，而是共同发展，也就出现了所谓的平行时空。 在这部影片中，因为彗星的到来，平行时空发生了交叉，一切的秩序都被打破了。正因为秩序的混乱，很多观众对本片的评价都是烧脑。通关影片从头到尾一共出现了450处矛盾和十几次的时空交叉，哪怕是开头那段看似无趣的闲聊，也有细节显示时空的交叉正在发生。很难想象这部硬核科幻风格的悬疑电影制作成本却相当低廉。导演詹姆斯·布兰特说，这部电影 花了一年多构思剧情，用了5天拍摄，再用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剪辑。因为没钱，拍摄场地就是导演自己的家。整部电影用了2部摄像机、8个演员和4个工作人员。 不仅如此，彗星来的那一夜实际上是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布兰特只写了一份12页的大纲，然后把演员的身份、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一些基本设定告诉演员。至于之后剧情怎么发展，完全看演员自己的发挥。 正是这样一部小成本的电影，给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观影体验。看过电影，一瞬间难以辨别世界的真假。当手边的电话下一秒响起，不知是否会听到来自另一个时空自己的声音。 无穷的空间，无数的自己，相互作用，给我们带来了奇妙的彗星一夜。那么，一个空间，一个自己，又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部影片《你好，疯子》。 故事发生在一家精神病院，7个素不相识的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关进了一家精神病院。他们分别是要给女儿过6岁生日的医生、正义感强烈的记者、经常遭遇堵车的出租车司机、美貌的公关小姐、好脾气的历史老师、为人辩护的律师和失去记忆的女主角安西。院方怀疑他们有精神病，所以把他们关了进来。于是7个人为离开精神病院使出浑身解数来证明自己不是疯子，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混乱中，院长告诉他们，经过核实，他们7个人里面只有1个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只要他们7个人把这个病人找出来，就能安然出院了。但在7个人中，意见却发生了分歧。医生、律师和老师认为安西最像疯子，而公关记者和出租车司机却认为大家一起来的就应该一起出去。6个人争执打斗了起来，安西尽力阻止却无济于事。混乱中，精神病院的大门却突然打开了，安西颓然地看着大家争相跑出去的背影，眼睛一闭晕倒了。 再次醒来，安西发现自己居然又回到了7个人最初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他因为认识每一个人而被大家责问和怀疑。在无措中，院长现身了，揭开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安西确实是患有人格分裂的精神病人，其余6个人都是安西分裂的人格。6个人格在一起总会争执吵闹，最后互相伤害，所以必须要治愈安西的精神病。院长给了安西一把手枪，让安西在自己的世界中杀死其余6个人格。此时的安西已经回想起与每个人格的点点滴滴，他泪流满面，无法下手。最终6个人格为了安西的幸福选择了自杀。电影结尾，安西终于作为一个正常人离开了阴郁的精神病院，似乎一切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片尾曲已经响起，观众也陆续离场，但我要提醒各位别急着离开，因为片尾的彩蛋告诉你事情并不简单。在彩蛋中，安西从浴缸中猛然惊醒，发现身前站着精神病院院长。院长一袭白大褂，意味深长地对安西说， 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 这番话不禁惊起人一身冷汗，院长为什么要这么说？难道院长也是安西的一个人格？那么他是好是坏？他打算杀死安西，从而成为主人格，还是牺牲自己， 成全安息。关于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作为荧幕前的观众，我们只能伴着片尾曲，怀揣着疑问怅然离开。 这部影片是根据著名话剧改编的，影片中实际上有三个场景，主场景是关押七个人的精神病房，其次是院长的办公室，而在这之间不时穿插着安息在浴缸中不断下沉的场景。三个场景虚虚实实，难以分辨何为真实何为虚幻，直到影片结尾，观众才似懂非懂地明白影片讲述了什么。但彩蛋一出，就又把观众拉回了疑惑之中。这就像读一本小说，本来已经看到结尾皆大欢喜，结果一翻页发现竟还有一句话耐人寻味，正准备看下去，却发现它居然以一个逗号结尾了。 不得不说，你好疯子除了有结局反转、彩蛋反转增色，还有演员出色演技的天才。饰演女主角安息的万茜在院长办公室中的一幕戏，通过一个长镜头将七个人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通过电波感受一下吧。 我明白了，你跟安息串通好了。 我没有，我没有。 你说怎么样你才肯放过我们？安心，你先别说话。不客气。法庭见。你们说我不存在。没问题，可我女儿不行啊，我女儿她不是假的。安息，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啊？ 老韩，你现在才知道她自私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理想工程万古枯，安息才是那个将啊。你也是女人，我也是女人，怎么你是真的我就得是假的？想让我死啊？那我也得让你跟我一起死。凭什么一起死？凭什么？安息是背叛我们的人，应该是他付出代价。 还有一个， 我要告到你们破产。假的好啊，哎，假的好，也就是说我睡车里，我吃盒饭啊，我尿血，我颈椎病，我腰间盘突出，我受过的所有的苦就都是假的吗？哎，哎，那我可太高兴了啊！ 举止谈吐，一颦一笑，不同的人格，不同的特点，在一个人身上完美切换，千面一人，可以说是本片的一大亮点了。但这部影片不仅限此， 很多情节还探讨了关于伦理哲学、人性弱点等有深度的问题，例如正常人如何证明自己不是疯子，权力如何让人腐化变质，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等等。可以说，你好疯子在悬疑的基础上又不失深度，三言两语难以将全貌呈现给大家，感兴趣的听众不妨亲自去看一看那个潮湿阴冷的精神病院吧。 说过了时空类、人格分裂类的悬疑片后，我不禁想到以破案追凶为主题的悬疑片会以问号结尾吗？这类电影结尾总不会还找不到凶手吧。 先别急着下结论，悬疑世界无奇不有，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暴雪将至》就是这样一部悬疑片。 这部影片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起连环杀人案，在南方小城的国营工厂附近，相继有女工在不同地点遇害。作为冶金厂劳模，一心为工厂保卫事业、尽职尽责的保卫科工人于国伟，积极主动配合当地公安追凶，想抓住机会破格提拔为警察。然而他很快就遭遇了双重失败，先是被在编的警察教训认清自己的位置，又在某钢铁厂中与疑似凶手交锋时赔上了自己徒弟的命。 连环杀人案迟迟未破，但老于却在1997年冶金厂的一次大规模下岗潮中下岗了。事业挫折的老于将心思投向了情场，他盘下了三场交汇处小香港街的一家发廊店，买了漂亮的耳环送给了之前认识的歌舞厅女孩燕子。然而他真正的目的却是将燕子当作破案的诱饵，引诱凶手上钩再度行凶。 当燕子偶然间发现真相，这个梦想着去香港却始终只能在小城讨生活的女孩跳下大桥，在绝望中自杀了。而极度愤怒的老于则将他怀疑并跟踪已久的嫌犯绑到连环杀人案案发现场，将嫌犯打得血肉模糊，随后老于因此入狱。 2008年，刑满释放的老于获知了当年的真相，与自己交手后逃跑的凶手其实在窜逃中就被车撞死了。最后老于再次来到工厂外，看着工厂被夷为平地，坐上了离开的大巴。此时那场席卷整个中国南部的暴雪也终于落下了。 作为一部侦探类悬疑片，影片虽然以寻找凶手作为叙事动力，但凶手的面目、凶手的作案动机、凶手的行凶方式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空白。我们只能看到凶手的背影，那个身穿雨衣飞奔而去的背影，我们甚至不能在影片的叙事空间中还原一个个凶案现场。凶手为什么杀人？怎么杀人？怎么盯上这些不同工厂的女人？如何运送尸体？又因为凶手在车祸后面容模糊，事后无人认领，没有任何信息留下，所以我们甚至连凶手本人的身份也无从确认。关于凶手的一切都是一团团疑云，从头到尾萦绕在观众心中。 影片的最后，老于回忆起他被评为劳模的那一天，在掌声中缓缓落下的棉絮就像雪花般见证着老于的荣耀与辉煌。有人说老于并不是工厂工人，他很可能是人格分裂患者，因为当他出狱后回到工厂提起他的荣耀，看门的老大爷却说工厂因为效益不好，评选劳模从未给过保卫科。甚至有人说 就连燕子也是老于幻想出来的人物，并非真实存在。但也有人说，这些只是为了表达老于已经被时代遗忘。 关于影片的种种，大家众说纷纭，这大概也达到了导演的目的吧，把真实与荒诞相结合，将观众带回到那个时代，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思考。作为国产悬疑片中的佼佼者，暴雪将至中演员的演技也同样令人赞叹。饰演老于的段奕宏将小人物演得深入人心，老于的智慧、雄心、无奈、挫败，在段奕宏的举手投足间一一具现，观众因他喜而喜，因他悲而悲。段奕宏也凭借该片获得了第30届东京电影节最佳男演员一奖。 所以无论是从人物塑造还是剧情展现，亦或是价值深度层面，暴雪将至都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片。如果电波另一头的你感兴趣，那就在这炎炎夏日去亲身感受那场暴雪吧。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带大家欣赏了3部开放式结局的悬疑电影了。通过它们，我们看到1000个读者、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观众，也有1000个电影结局。 当结局不再是句号，那么对于电影最终的结局，不同的观众就有不同的版本。悬疑电影的魅力不在于执着那最后的答案，而是享受在悬疑中寻觅答案的过程。就像踏上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不必过分关注要往何处去，因为沿途的风景更加迷人。 当结局不是句号，旅途便不会结束。在追逐电影的路上，我们将永不停歇。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有几部与本期主题相似的电影推荐给大家，他们是《蝴蝶效应》《致命 ID》《逃离循环》《禁闭岛》《杀人者的记忆法》。希望在闲暇时刻，热爱电影、喜欢悬疑的你能有所收获。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